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、哦哦、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这样的夜晚是否在电话里，虽然季节消息的彼此问候写在前未来的手，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。 街上有人拥抱，我听到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。想见你没有你，城市在宣言美丽，热闹的全都是你的欢迎。 Sure.

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，我依然爱你，这是唯一的推理，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，因每个呼吸，每个动作，每个表情，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，因每表情到永远一定会依然爱你。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

中欢笑，让我知道北京夏日冷。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，却担心失控。多想你用种种欢笑， 只要人人都想